京时间八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和图书有关的话题，不过今天呢，我们既不推荐书，也不介绍哪位作家。您想过这些问题没有？一本书它是怎么诞生的呢？编辑向作家约稿都是怎么约来的？作家手写的书稿都去了哪儿？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又去了哪儿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本书的一生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每当我们走进一家书店，各式各样精美的图书总会令人目不暇接。那么这一本图书是如何诞生的呢？我们经常在书的封底看到责任编辑，他们又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？简单来说，如果把图书当做一件产品的话，那么责任编辑大概就是产品设计师。中华书局的编辑李世文就介绍了他的工作。根据不同的文学品类，一本书的制作完成大概要分成约稿、审稿、排版、编校、设计和下场复印这几个阶段。在书稿的编校环节，责任编辑起到的是主要作用。光拿约稿来说，也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。有时候是陌生作者投来稿件，有时候是出版社了解到某一位作者的影响力、创作力之后去主动约稿，又或者是作者已经创作出了一部作品，出版方去争取版权，分不同的情况。约稿成功之后，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编辑审稿的环节，主要是看稿件的内容是不是符合预期，是不是适合出版。如果确定了的话，就会正式开始对图书的编校。当然了，编校一部图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，光是修改一下语句逻辑，改改错字就可以。这个过程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。中华书局的编辑李世文介绍说，首先得确定版式，之后编辑要通读全稿。假如是旧书路牌，那还存在着重新校对的问题。初校、二校之后，编辑再通读，再三次校对。这三次校对说起来简单，但在实际的编校过程中，常常会出现各种拉锯战或者是突发情况。比如，如果作者对图书的颜值要求高，想让装帧封面更契合文章的主题，那么封面的图案设计或者图书的文字排版就要反复修改。再算上文字修改的部分，那繁琐程度完全是一项大工程。图书用什么纸，什么工艺，下场复印前都要确定好，然后才能确定定价。就算是正式复印，还是需要反复沟通协商才能确定。在图书出版的过程中，编辑担负着产品设计者的工作，过程是相当的磨人。在各类文学图书中，包括外国文学、现当代文学、古典文学等门类。这其中古典文学类的图书，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历史知识，专业性要更强一些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编辑胡文俊就介绍说，举个例子啊，当分析市场以及读者的需求之后，要做一个《红楼梦》的新的整理本，那第一步就是提出选题，接下来是确定作者。这个作者指的是可能对新的整理本进行编选和校注的专家学者，这个环节也叫组稿或者约稿， 意思大致相同。胡文俊说，曾经有一位编辑列出了图书从选题到正式出版要做的事情总计55件之多，可见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复杂。文史类的图书很多知识点引文都需要反复核查，避免出现硬伤，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。胡文俊打了个比方，一本书的责编有点像一部电影的导演，从头到尾要全程参与，书出的好不好十分考验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审美素养。一本好书的诞生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从一本书的诞生开始聊起。刚才说到了图书编辑的工作，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向作者约稿。那这个时段呢，我们来聊一个跟约稿有关的故事。负责约稿的编辑是刘心武，而他约稿的对象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周立波。2015年刘心武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详细记述了他向周立波约稿的经过，我们就节选其中的一些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是以刘心武的口吻写下的这段故事。不是去向那位清口演员约稿，是向一位生于1908年的老作家约稿。那是在1978年，那时候我是十月丛书的编辑，我骑着自行车奔驰在北京各处，约稿中若干有趣的细节镶嵌在记忆中。比如到友谊宾馆找到了丁玲，他说我有人家退的稿子，你们能用吗？我说读者等着您的文章。他拉开身前的抽屉拉了一半，望着我眼睛。到右安门内找到雷家，他热情地雷了我一圈。到北池子一个招待所找到王蒙，他沏了一杯新疆奶粉给我，放多了成了糊糊。那么找到周立波的时候有怎样的景象呢？现在的年轻人鲜有人知道老作家周立波了，而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文学青年，对他不仅熟悉也相当钦佩。那时候我甚至并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，而把斯大林文艺奖当成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权威标准。许多人知道丁玲因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的二等奖，周立波因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获得过三等奖，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周立波是中国唯一2次获得那个奖的作家。中苏合作拍摄了大型彩色长纪录片《解放了的中国》，主创人员大都是苏联人，影片获得了一等奖，而那部影片的解说词作者就是周立波。我对周立波的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我知道他的爱人林兰是个儿童文学作家，那部到现在仍经常出现在荧屏的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，人们多半只记得其中的插曲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词作者是乔羽，而忽略了编剧是林兰。我去找周立波其实也是去找林兰，欢迎他们伉俪一起支持新生的十月。我是辗转得到周立波那时候的住址的，是在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小区。那个小区有一大片简易的居民楼，每栋楼的造型雷同，费了老大劲才找到他住的那栋，不在一楼，忘了是几楼了，爬上楼梯找到号码对头的门便敲。那时候猫眼还远没有普及，门半天没开，我都快绝望了。正当我要转身时，门开了，一位瘦高的老人穿一身干净的旧干部服，戴眼镜出现在面前，但他手还把着门，问我找谁。我说出名字，他说我就是，并没有马上让我进去，我说明身份来意之后他才请我进去。他把我引到一个小房间，自己坐到床上让我坐椅子，屋子里光线很暗，肚脐状态那应该是他借住的一处地方。 他端详我说了句，你很年轻。那一年他已经70岁，我36岁。周立波渐渐对我建立起了信任，我跟他讲起十几岁的时候读铁水奔流的印象，他严肃地说，那部长篇艺术上粗糙，如果能够再版，他想做比较细致的排版，又微微一笑，时间哪里还够哟，这不是你也来约我写新的。我提到读过林兰的杨永丽和江林，还有拍成影片的祖国的花朵，他似乎惊异我连林兰的作品也熟悉。我说来这里也是想跟林兰约稿，他告诉我林兰有事外出了。我跟周立波的约稿没能开花结果，他的短篇小说《湘江一夜》大概在我去他那里的时候已经成型了，但是他没有交给十月，后来刊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转眼到了1979年，中国作协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，我和周立波都在获奖名单中。我期待着跟他在颁奖活动中邂逅，但是他因病难以出席。就在那年秋天，他溘然长逝。 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。 作家和作品被人淡忘遗忘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在历史的大筛子里，每个时代只会有少数的前代作家作品跟簇新的作家作品留在筛面上，依然被读者关注阅读。簇新的作家也会变成老作家，一时热闹的作品也会冷落，从历史筛网的筛眼里滑落。当然也有那样的景象，就是已经被筛掉的作家作品因某种机缘又被拾回到了筛面上。历史的筛子随时都在摇动，如果还没有被漏下筛眼，就依然创造吧。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一本书的诞生过程，刚才讲到了编辑向作家约稿的环节，说到这儿啊，我想起来以前作家这个职业啊，还有一种口语化的称呼叫爬格子的。在纸质化写作的时代，手稿这件东西忠实记录了作家的创作过程，而电脑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用电子文档来写作，这爬格子的手稿也就越来越少见了。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新闻，比如获诺奖之后，莫言作品手稿一页飙升至100万元，国学宗师梁漱溟文稿手记首次集结面试引关注等等。无论是收藏界还是文化研究界，都对包括专著、自传、日记、书信、手记等资料的作家手稿充满着兴趣。那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作家在用纸和笔写作呢？写过《打黑》《政法书记》《省委班子》等作品的作家许开珍就说，虽然手写文章很辛苦，但那种纸上一个个填字然后欣赏的乐趣没了。手稿忠实自然地记录了作家创作的全过程，作家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都表现在手稿中，包括作家的一声叹息、一声幽怨也能在手稿上表现出来。虽然电脑写作是解放了作家，但也毁了这种美妙的写作感觉，让作家的创作失去了某种乐趣。许开珍认为，手稿可以看作是作家生命的记忆，也是作家最该珍藏的东西。著名作家贾平凹据说一直都在坚持纸质写作，他曾经公开表示，只有握着笔才有灵感。贾平凹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，他的手稿也因此被不少人感叹称奇。他创作时将横格纸竖起来用，并且完全不受框格的束缚，畅笔抒怀又不乏工整， 可与字里行间感受作家的情感波动。除了贾平凹之外，著名作家王安忆和莫言现在也都在坚持手写作品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手写太没有效率了，但王安忆是这么说的，电脑打字与速度有关，但写作不需要速度，只是一个脑力劳动。作家珍视手稿，不少读者也很喜爱作家的手稿，而缺失手稿也让文学研究少了许多重要资料。学者张怡武这么说，新的写作工具在改变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，而莫言这一代人可能是中国最后有手稿的作家了。手稿学一直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，作家手稿蕴含了太多的创作秘密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电脑创作，未来也许就没有手稿了。收藏界对作家的手稿产生兴趣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在起作用。作家手稿记录时代，追忆时代，收藏界关注手稿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怀恋和敬重。不过对于年轻一些的作家来说，从70后到80后90后用电脑写作，那才是绝对的主流选择。1973年出生的江苏作家卢敏就是电脑写作的一员，他说自己从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，所以没有手稿，只有电子档的备份。也有藏家向他索过手稿，对方说再抄一遍也可以，但是卢敏不愿意创作伪作手稿。没有手稿固然是一件憾事，但我觉得对手稿也不见得要刻意执着。从甲骨文到竹简，到手稿，到电子档，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载体的变化。怀旧之心可有，但变迁之势也不必阻挡。从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电子文档也挺好的。古人早说过大象无形，在我看来，能留下作品比留下手稿要重要的多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本书的一生。一本书从诞生到进入书店的货架，再到进入爱书人的手中，被阅读，被收藏，可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生了。不过您想过没有，很多书进入书店之后，它其实是没有被买走的。那这些卖不掉的书最后都去了哪儿呢？今年年初，北京开卷信息有限公司就公布了一组数据，发布了国内首个滞销书数据报告。从2014年1月到2017年的10月，将近4年的时间跨度，综合了实体书店、网店以及零售三个渠道的数据，发现了这样的情况。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 34.5%，年销售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 45.19%。 也就是说，每年至少有1/3以上的图书可能要面临着报废的命运。每年接近一半的图书品种只能堆在仓库里落灰。什么样的书这么惨呢？根据出版人杂志社的记者于洋分析，过去4年里，年销量小于5本的图书中，占比最多的是世界各国文化、经济、科学技术、社会历史、哲学等方面的综合类图书，其次是生活休闲类图书，第三是社会类图书。少儿类图书由于最近几年市场的快速发展，也产生了巨大数量的滞销书。而相比之下，科技类的图书表现就十分抢眼，出现滞销书的比例就非常少。文艺类的图书销售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。知道了为什么有可能卖不出去，那卖不出去的书都去了哪儿呢？第一站，书店。书店3个月卖不出去的书可能就要退货。中关村图书大厦科技文艺部的经理孟娜就介绍说，对于重点书，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库存销售的核查，卖得好的多添，销量不佳的自然面临淘汰的危险。一般6个月销售不好就会先清退副本， 此外，也有业内人士透露，网上书店实体书店的滞销书清退时限通常设定为3个月到6个月。对待滞销书，市场有一套严格的规则，先从书架上撤下，再进入书店仓库，紧接着就运到了第二站，就是图书配送中心。比如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，这里有12万平方米的仓储配送中心，成垛成垛堆放着图书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场面是非常之壮观。这里的机器会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，通过搜索书目的销售记录进行分类，那些销售情况较好的就重新入库，销售不好的会分出来直接打包退回给出版社。从书店退回到了配送中心，最后是第三站，又回到了出版社。那这些书的最终结局就是出版社的仓库了吗？答案还不全是。以通州区某家出版社的仓库举例，每天退回来的图书经过挑选之后，品相好的会陆续上路发往各大图书卖场，即便有的书已经被退回过多次，仍然会挣扎着继续上路。听上去是相当心酸，但还是有命运更不济的，就只好被打入冷宫，长久在仓库里待下去。而仓库里的这些书大约 10% 最终会化为纸浆。仓库工人就描述了出版社对残书滞销书的处理方式，场面相当冷酷，用刀劈，用笔划，用漆喷，这么一处理书就不能要了，之后就装车运往纸浆厂，滞销书的命运也就到此终结。看来为了让一本书善始善终，需要从作者到编辑还有整个行业链条的努力，才能让它成为爱书人的珍宝，而不是仓库里的垃圾。那今天关于一本书的一生我们就聊这么多，最后送出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老歌《一生有你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